浑然不倦伏在一窝灌木丛中，别说是有这迷雾了，就是没雾，这隐蔽的也够彻底了。转播打出了浑然不倦隐蔽的特写后，观众都是好费劲儿才在灌木丛中发现这角色的身影。然而这种遮掩包含一定的欺骗性，人在不细致观察的情况下很容易就忽略，但是对于系统判定的召唤兽却不存在这种欺骗性。只要灌木丛中露出浑然不倦的一片衣角，就绝对会被他们所察觉。莫凡上次能从召唤军团的地图搜索中脱身，显然相当清楚召唤兽在这方面比选手本身更优秀的系统判断力。他将浑然不倦隐蔽在这灌木丛中，本是为偷袭八音符，但看对方迟未现身，知道对于召唤兽来说，他这个隐蔽和没隐也一样，于是立即从灌木丛中钻出。躲避召唤兽，就要百分百的完全避过对方视野。相对其躲避那些生物召唤兽的视野，应对精灵召唤兽更显麻烦。这大小精灵都是一团元素聚成，前后左右互相对称的形体，不像生物那样有鼻子有眼，他们的视野朝向极难判断，像躲避玩家角色那样一边偷跑一边时不时在角落里露半个头啊一只眼什么的瞄一眼是非常不可取的。人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没注意到这半个头，但召唤兽却不会。生物型的或许还可以因为知道这是对方的背后偷看一下，但精灵型的还是不要打这主意了，那分不清正反会胡乱游移的视野，瞄一眼指不定就被精灵给扫到了。所以躲避精灵召唤兽的追踪，动作要快，不能犹豫，将自己的行动尽可能的隐蔽缩小暴露的空间，远比观察对方举动再做计划要来的适宜。而莫凡就是这样做的，浑然不倦自灌木丛中钻出来以后，动作并不十分快，但是幅度小，隐蔽角色在 80% 的时间下都是以蹲伏或者趴倒的方式在移动。 这段真的应该录下来啊，作为隐匿移动的视频教学。 看着莫凡操作下的浑然不倦，李一博赞叹不已。李远呢？李远却依然不紧不慢。在浑然不倦的影分身结束以后，他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向导，但是他之前布出的召唤兽却都已经到了既定的方位，再然后他就没再进行丝毫多余的操作。八音符看起来只是很随意地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着。各就各位的精灵们很快就再也不再移动了，精灵散发的元素光华在众林迷雾中悠悠地闪烁跳动着。此时的他们看起来不再像是要围追什么目标，他们就像是地雷，像是捕兽夹，就这样躲藏在丛林迷雾当中，静静地等着他们狩猎的目标自动撞上门来。 高明啊！ 啊？ 李远这样的做法比起主动搜索收缩空间要有效多了，在这个地图的可见环境下，人眼的判断肯定不比召唤兽的系统判定，静止不动的精灵肯定可以比莫凡更快地做出反应。莫凡躲避精灵召唤兽的方式对自身的视野范围削弱可以是很严重的。 有了！ 浑然不倦压低的身形飞速从两棵树间抹过时，那藏于雾中的一只光系小精灵突然就有了动作，极其准确的就朝着浑然不倦窜出的方向移动过去。 被抓到了，莫凡好像还没有察觉。 浑然不倦依然像之前那样注意隐蔽，朝前冲着，对于身后一只小精灵追上似乎茫然无知。 但精灵的移动速度并没有角色快，如果李远没有进一步举动的话，就这样被甩开也说不定。 李远会没有举动吗？当然不会，他所排布出去的精灵当然都会在他的控制之下。此时有一只突然有了动作，他立即知道这肯定是发现了目标。在这张图上除了浑然不倦他的召唤兽没有任何其他目标，而根据这只光系小精灵的动作，李远飞快判断出了浑然不倦的朝向，立即所有精灵收到了明确的指示。指示不是一味的蛮冲上去， 根据每只精灵所处位置的不同，得到不一样的指示，而一些距离偏远的被李远当机立断就舍弃了。八音符重启召唤阵，召唤新的精灵来将较远的替换，而后收着明确的指示冲出。最初撞到毁人不倦的那只光系小精灵，最终居然真的就被毁人不倦甩掉，但是这时却又已经有两只新的小精灵将其咬住。之前甩开那只小精灵，潘林和李一博分析细节后都认为莫凡在过程中已经有了察觉，所以当时毁人不倦的移动有所提速，就是想将这只小精灵甩掉。他做到了，但是现在却又有两只小精灵咬住了毁人不倦。 精彩的已经制动啊！ 李一博本场的点评水平还是相当高手，这一局李远真是相当的已经制动。八音符放出的精灵已有许多，八只小精灵名额全满，大精灵也已经合体出了冰火两只，分布在地图上却是杂而不乱。是从叶修第一局对付玉文州时得到的启发。现在潘林和李一博已经收回这句话了，这是蓝雨的主场选图，而李远也不愧是蓝雨战队的主场选手，这幅看似对召唤师比较不利的图却被他充分利用起来，召唤精灵密布其中，全成了陷阱。莫凡拥有怎样摆脱追踪的技巧还重要吗？此时没有追踪，所有精灵只是完成了站位，然后等着莫凡让毁人不倦自撞上门。若只是一般地图，一撞之后莫凡还有很大的空间来摆脱，但是这张图中能见度如此之低，双方相遇距离已经相当近，再做摆脱难度自然也是大增，这一切都被李远充分利用了。至此蓝雨这场擂台赛的安排有了更进一步的清晰表现。宇文州、宋晓排在头两位出战的这两人确实有消耗叶修的意图，这一安排蓝雨最终是失败了，但蓝雨的擂台可并不只是仅有这一目的的，他们并不是将所有胜负压在最后的团队赛。李远此时场上的表现就在说明着这一点，玉文州和宋晓两人之后，蓝雨真正在擂台赛中抢人头的胜负手才使出，丛林密雾的环境竟由李远这么一打，八音符顿时显得无比强势，人未露面，精灵们就已经缠得莫凡疲于奔命了。摆脱了一只，又来了两只，两只尚未甩尽，第三只、第四只，这些全都不是李远指挥主动贴上的，而是做出预判，守株待兔。结果在这图的环境下，莫凡的毁人不倦越撞越多，最后竟是被缠到没有办法轻易行动了。替身术、影分身术、烟玉、散灵，各种脱身人法，各种限制对方的忍具都用了，但是甩不干净。八音符的精灵此时好像无穷无尽一般，甩掉一只很快就会又撞到新的。比起莫凡的忙乱，李远的操作继续有条不紊，精灵们换移动或换位或召唤替换张弛有度，而要被替换舍弃的也完全没有浪费。此时场上四只大精灵都已经到位，莫凡所要面对的精灵军团愈发的庞大起来。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是啊，这样下去根本甩不干净，只会被磨死。 毁人不倦这一路逃避追踪可不是一点伤害不受，精灵总有接触到他的时候，更何况冰系大精灵的落冰和光系大精灵的闪电那可都是远程攻击。于是就在这时，毁人不倦突然停下了一直未停和移动， 手里剑， 毁人不倦突然做出攻击，一枚手里剑直朝左端的光系大精灵射了去，跟着人冲去，却不再是他一直行进的方向，而是他的身后。空缠双杀，急冲出的毁人不倦一手忍刀，另一手刀鞘，两手同时发起攻击。攻击命中了两只从身后袭来的小精灵，发出的是那种仿佛电击般的古怪声音。精灵们元素凝聚，并非血肉之躯，被各种攻击命中后的音效都是千奇百怪。空缠双杀伤害不低，小精灵又是极其脆弱，这一击虽未秒，生命却也所剩无几， 火焰斩。这两只小精灵一兵一暗，没有对火系抗性极高的火焰灵，冰系的那面对火系抗性那就是负数了。轰！只要不是拥有火焰抗性的，此时已经承受不了这一击。一团火焰随刀坠下后，两只小精灵化解成为了元素之力，在火焰中飘渺了几下就已经消失了。 莫凡不再逃避，他开始和精灵们正面作战了。 这么做的目的是逼巴音符现身啊，这种战斗只凭精灵的自主意识的话，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和职业级的水准对抗的。召唤师选手必须亲自出来操作指挥，那么巴音符就将出现在浑然不倦的视野内了。 是这样，我们看到黎元果然操作着八音符向前了。 比赛至此，两人的角色终于第一次互相出现在了视野内。 莫凡会这样直接冲上去吗？啊，冲上去了，很果断的冲上去了。